诗究竟是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Hello， 廖伟棠你好。 Hey， 你好。 吓，我哋第一次咧合作做节目。 系啊。 我哋嘅节目咧就叫做和你说说诗，咁啊主要咧就系讲一啲新诗，系咪？ 系啊，大家觉得好陌生嘅新诗。 其实我哋香港人需唔需要话读诗咧，读新诗咧，廖伟棠？ 其实香港人呢尤其需要读新诗，因为香港人成日都埋怨自己的生活好冇诗意。其实呢香港是有诗意的，但是只不过我们呢冇好多诗人咁敏感去发现这种诗意。咁其实香港咁多年来咁多诗人呢其实都做緊一样嘢，就是向佢嘅读者证明緊一样嘢，就是香港是好有诗意的。 嗯，咁我同埋呢可以听一下我哋和你说说诗呢个节目啦，咁认识多啲我哋香港嘅新诗啦。咁我哋呢今集啦，第一集廖伟棠你打算同我哋介绍咩嘢诗人呢？ 其实第一集介绍嘅诗人呢严格嚟讲佢唔算系香港诗人，系戴望舒。但系戴望舒呢佢一生入面呢创作嘅最重要嘅时期呢就系、是、香港。同埋佢写出嘅最好嘅几首诗呢都系喺香港沦陷嘅时期。如果要诗嚟分咧，佢系算一个香港好重要嘅诗人。 系，咁我除咗戴望舒之外咧，其实就阿廖伟棠啊，打算呢一两集同我哋介绍陈实，系咪？ 系啊，陈实呢个女诗人咧，喺香港系好少人知道嘅。其实咧，佢刚刚先过咗身，喺七月份嘅时候。但系咧，原来佢竟然系咧，唯一一个见过戴望舒嘅香港嘅呢个女诗人。而且呢佢仲得到个戴望舒嘅指点，而且佢后来翻译好多诗呢都系同戴望舒好有关系，系戴望舒翻译过啲诗人，或者系戴望舒呢曾经呢系嘱托佢去翻译嘅诗。咁、我觉得呢以佢同戴望舒一个呼应呢好有意思嘅。 同埋呢可能就听众会觉得，哎呀新诗好似距离我好远啊，我又平时都唔识嘅。咁但其实呢从新诗开始嘅话你去了解呢，你发现其实我哋身边有啲流行文化啦，或者我哋有啲流行电影啊，或者流行歌曲啦，其实同一啲诗人同佢哋嘅新诗嘅作品都好有关系。 是啊，因为好多写词嘅人啦，或者好多文化人咧，其实咧都系会读新诗嘅，咁会受新诗影响写佢哋嘅作品。 咁我预告少少啊，咁其实呢一两集咧，咁大家就可以睇戴望舒嘅诗，睇陈实嘅诗，又可以同阿夏韶星嘅空凳，同埋或者系肖邦嘅前奏曲，甚至乎有出电影叫《初恋》里面嘅一首主题曲咧都有关嘅。咁啊，首先啊，麻烦阿廖伟棠啦，同我哋讲讲介绍一下戴望舒同埋陈实先啦。 其实戴望舒咧喺成个汉语新诗嘅发展史入边都系一个非常重要嘅人物，咁佢可以称呼为系三四十年代中国新诗的一个泰斗。因为呢他编过一本现代那本杂志在上海的时候呢、就影响了整个中国的诗歌写作，就由呢徐志摩那种很浪漫的写法呢转向一种现代派的写法。到四十年代呢他在香港呢就主编星岛的副刊的时候呢，他就发表了大量呢中国和香港那时最重要的诗人的作品。因为那时大陆沦陷嘛，那很多人没有地方发表嘛，靠戴望舒在香港来发表他们的作品咯。那这样东西呢就直接在一种地理学的范围下影响了中国文学，因为它可以将中国文学在香港保存到下来。 那陈实呢？ 陈实呢它的重要呢其实不是因为它的诗，因为它的诗呢是年轻的时候写很多，那晚年写的诗呢可能很多都是跟朋友有关的，而且没什么点给大家看到。但它影响最大反而是它的翻译。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很知道的、卡尔维诺、其实最早将它的汉碧建城市译成中文呢竟然就是陈实，他那时在香港译的、就是八十年代。咁同埋陈实呢译的聂鲁达呢就影响了很多大陆的诗人。 因為呢在七八十年代他在香港就有資源可以接觸到西方最新的文學啦，咁佢好敏感啦，將嗰陣時德諾貝爾文學獎嘅聂魯達嘅詩咧就翻譯咗出嚟，咁咧就喺大陸出版。咁大陸嗰陣時咧，其實咧一嚟係冇咁暢通嘅渠道啦，二嚟咧嗰陣時大陸剛剛過完文革咧，嗰、那個文藝嘅風氣都係幾保守嘅，即係可能講聂魯達咧，哇太超現實啦，同埋覺得聂魯達嗰啲情詩咧好赤裸裸，好奔放嚇，反而佢哋唔夠膽去譯。 嗯， 而陳實咧，佢係一個女詩人啊，去譯呢種情詩咧又別有韻味，即係佢對男女嘅情感咧係好細膩咁捕捉得到。咁所以陳實咧影響我哋寫詩嘅年輕人咧，主要係通過佢嘅翻譯，尤其係呢個聂魯達，同埋後嚟咧佢翻譯洛爾加， 係西班牙嘅， 係西班牙最偉大嘅詩人洛卡。咁佢譯洛卡呢其實同大望書就有好大關係，因為大望書最出名嘅翻譯就係譯洛卡嘅一本叫洛爾加詩抄，咁入面只有三十幾首詩嘅啫，因為大望書呢嗰陣時已經係重病啦，咁其實佢係冇譯曬佢就過身，1950年就過身，佢嘅遺願呢其實佢係想譯曬呢個洛爾加好多詩嘅，咁於是呢個陳實呢可以係講係即係繼承咗佢嘅位置嘅，在未來嗰幾十年咧，陸陸續續咁樣咧，譯咗大部分洛爾加嘅詩出嚟。 我哋稍後啦，即係睇下呢一兩集嘅時間咧，都會希望可以播到阿洛爾加嘅一啲歌，因為其實咧，你發現有好多嘅歌曲嘅詞咧， 係 啦，都係出自阿洛爾加 嘅。係啊，洛爾加喺西班牙嘅地位咧，其實好早咧，大望書已經寫咗篇文。四十年代嘅時候寫咗篇文介紹過，大望書將佢比喻為咧，佢係柳永咁樣嘅人物啦，即係柳永係點咧？有井水處都有人歌柳永詞啊嘛，即係係人都識唱佢啲詞嘅。洛加喺西班牙亦都係咁樣。 咁我哋翻翻去大望書同陳實啦，咁會唔會就嗱佢哋嘅關聯處就係除咗話佢哋都係譯過洛爾卡嘅詩之外，就係頭先阿廖偉棠一早已經講啦，陳實咧就得過大望書嘅指點咧。 係啊，佢哋係喺一個好特殊嘅時代遇見嘅，就係香港剛剛呢、這個即係所謂和平啦，陳實嚟到香港就遇見咗。剛剛即係其實係獲得自由嘅大望書啦，咁佢哋兩個係有一種惺惺相惜喺入邊嘅，而且咧佢哋兩個咧對四十年代香港有一份特殊嘅感情嘅。咁陳實後嚟嘅散文又寫到咧，大望書自己嘅散文啦，同埋好多首詩都係寫四十年代嘅香港嘅。呢樣嘢咧，其實填補咗兩個空白嘅一樣嘢，就係嗰陣時香港嘅詩人咧，好少去寫呢個淪陷時候嘅香港，因為好多人走咗。最重要嗰幾個詩人咧，一係去咗桂林，一係去咗昆明啊嗰啲地方，一係去廣州。反而大望書作為一個即係外地嚟香港嘅，佢留咗喺香港，於是佢可以見證到嗰個時期嘅香港。即係我哋成日話詩，有時係歷史啊嘛，史詩、詩史。咁其實佢係記錄咗一段歷史嘅。另外一樣嘢咧，佢亦都係填補咗一個空缺咧，就係嗰陣時大陸嘅詩人，其他詩人咧，亦都走咗去咧冇淪陷嘅地方， 嗯， 比如話重慶啊、昆明啊嗰啲地方，反而咧大望書係有喺呢個日佔區嘅經歷，佢可以寫到一個咧係即係痛失家國嘅人嘅嗰種好複雜嘅心情。 咁同埋咧，我聽阿廖偉棠講啦，嗱，雖然大望書係南來嘅詩人啦，咁但係咧佢就係少有嘅南來詩人係即係覺得香港係佢嘅家，係佢嘅屋企，係咪？ 係啊，我覺得呢樣嘢非常之難得，因為其實香港尤其喺四五十年代係好多南來北往嘅人啦，其實後嚟被稱為南來作家、南來詩人嗰啲，好多咧都係以一種過客身份。嚟到香港嘅，覺得香港好多嘢都不如大陸啊，或者係始終我都要翻我嘅家鄉嘅。但大望書最特別嘅一樣嘢咧，首先佢原嚟喺上海生活啦，咁佢覺得香港生活同上海嘅生活係好相似嘅嗰陣時，都係好 modern 噶嘛。咁另外咧就係佢嘅太太兩個女都係香港，而且咧佢有間好好嘅屋，好靚嘅屋，就喺依家嘅薄扶林道，叫林泉居。嗰度 個名都好 係啊，係一個法國嘅中意詩嘅老太太送俾佢嘅，因為大望書佢自己係識法文噶嘛，佢又翻譯過好多法國詩。嗰、那個老太太嗰陣時要離開香港啊，就話：咁你住啦，俾你住啦咁樣。咁但係咧，大望書後嚟係俾日本人拉咗入域多利監獄噶嘛。當佢喺域多利監獄出翻嚟嘅時候咧，發現佢間屋已經俾人霸佔咗啦。因為咁樣嘅經歷咧，佢寫咗一首好感人嘅詩。就係講佢去到薄扶林道，咁遠遠咁望住自己間屋， 正喺度怀念紧过去嘅生活嘅时候咧，突然间间屋入边着咗灯，于是佢先系醒悟过嚟，哦，原来间屋已经唔系我噶啦。即系所以咧，家嘅快乐同埋失去家嗰种悲痛咧，呢两样嘢交集喺大望书嗰个时期嗰啲诗入边咧，其实咧又可以睇到隐喻紧，其实香港嘅命运，其实香港对于嗰阵时嘅香港人，亦都系一个曾经系好大家好珍惜嘅家啦，但系突然间失去咗嘛。被日本佔領之後，所以大望書呢，佢雖然係寫佢自己嘅家，你感覺上佢好似寫緊香港嘅命運咁樣。 嗯，咁呢首詩呢就叫做《過舊居》，咁我哋稍後呢就會有得聽㗎。咁頭先我哋惠堂你提到啦，大望書就即係喺呢個域多利監獄裏面就囚禁過一排啦。 係啊。 咁其實監獄裏面嘅生活對佢嘅詩作有咩影響呢？ 其實大望書呢，佢喺香港一淪陷，佢已經即刻被捉咗入域多利監獄。因為呢就係、佢之前我提到啦，佢喺《星島日報》入面呢、其實登咗好多抗戰嘅詩嘅。所以日本人覺得佢係一個好有影響力嘅文化人，於是將佢運咗入域多利監獄，仲要係死囚房。咁、而且咧，仲有刑訊逼供喎，對佢都幾折磨下啦。咁正正係因為咁樣咧，大望書咧由一個咧，佢原嚟係一個報社嘅編輯啦，又係一個好出名嘅作家啦。咁佢嘅生活都幾好穩定、好好噶嘛。突然間咧入去咗一個即係好似人間地獄咁樣。咁其實令佢咧嘅詩啊，一下子變得好現實主義。即係唔單止係一種現代派嘅對城市嘅感覺啊嗰啲，佢更多咗去關注咗一個民族嘅命運。咁佢喺域多利監獄入面寫咗兩首好出名嘅詩，一首叫《獄中啼壁》，就係講佢點樣被折磨，同埋呢佢嘅信念，佢對未來嘅信念。另外一首係我覺得係大望書最好嘅一首詩之一呢，叫做《我用殘損的手掌》，嗰首詩嘅名就係講佢被人打到殘曬嘅時候呢，佢喺度幻想自己嘅靈魂呢飄咗出去，佢嘅靈魂喺度撫摸緊成個中國同埋香港。後嚟呢大望書被放咗出嚟呢，其實係經過好多人營救啦，又賄賂呀又成咁樣。放咗出嚟之後呢，佢做嘅第一件事呢就係、去拜祭萧红嘅墓。咁、其实呢嗰、个时期啊，中国最好嘅三个作家可以讲都系香港，一个系萧红，一个大望书，仲有一个张爱玲。张爱玲喺港大读紧书。萧红就好惨啦，佢呢喺香港沦陷嘅时候啊，佢咁啱呢就喺医院做紧手术。咁间医院呢就俾日军呢就征用咗做战地医院。于是萧红呢就系、未得到救治啊，就咁被掟咗出嚟。於是慘死喺呢個一間學校入面。大望書對蕭紅呢係有一種即係好珍惜嘅感情喺入面嘅。因為蕭紅剛剛嚟到香港嘅時候呢，亦都係靠大望書呢登咗佢好多佢嘅小說啦，同埋佢哋都有即係互相通信談論文學啊咁樣嘅。咁大望書呢覺得最可惜嘅一件事呢，就係蕭紅呢冇得到佢嘅幫助，就咁過咗身。於是呢佢呢就冒險呢就去到淺水灣蕭紅嘅墓度去拜祭啊蕭紅。點解話冒險呢？因為嗰陣時淺水灣係軍事禁區嚟㗎啦，已經。結果呢大望書呢喺日頭入咗去呢，佢夜晚係出唔到嚟嘅，因為有宵禁。於是佢就咁樣呢喺蕭紅嘅墓度啊坐咗一晚喎。於是佢就寫一首詩，就叫蕭紅墓畔後瞻。其實得四行㗎啫，就寫佢坐喺蕭紅嘅墓隔離呢，咁呢佢聽住個大海嘅聲音。咁咧就想象自己同个死者一齐度过呢个漫漫长夜。 咁、我哋而家就听一听呢一首嘅《萧红墓畔口尖》，所用嘅语言咧其实系普通话噶，系咪有特别原因啊？廖伟棠？ 实系嘅，因为大望书系讲国语噶嘛，咁呢个萧红亦都系啦，萧红系哈尔滨人，咁佢哋两个对话咧实系用普通话对话。 系啊，同埋廖伟棠话咧，如果用广东话读咧，硬系好似有啲唔系 有少少出入嘅啲音韵吓。 吓、咁所以我哋而家就听呢一首嘅普通话嘅《萧红墓畔口尖》。 萧红墓畔口瞻，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我等待着，长夜漫漫，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咁啊，廖伟棠同我哋导读一下啦呢首诗啊。 呢首诗呢被誉为呢喺中国新诗史呢最短。嘅最伟大嘅诗，因为咧佢得四行，但系入边咧有好多重关系喺入边。比如话佢有一个时间嘅关系，佢话佢行咗六小时嘅路啊， 才行到入浅水湾、 嗯嗯。 但呢跟他相对的另一句呢他是长夜漫漫。这六小时虽然是行很久但是其实对于这个香港的未来那时候你不知道几时这个会战胜日本嘛。相对于这个长夜来讲呢这个又好像是很短暂的。这入面有个时空的对比在这里。另外呢他会觉得呢这个死者呢是比他更加自由。因为他已经脱离了这个看不清的现实。所以呢他说我在这里等待其实是很焦急的我不知道将来怎样。你却我听海涛闲话。即是你是在这里已经跟大自然融为一体了。你已经超越了这一时一地香港的困境。所以呢首先呢是寄托了呢大望舒对未来那种困惑但是呢他又很释然。他觉得萧航可以面对的生死问题都可以这么从容过了去。那我们现在香港所面对的或者这个世界面对的这个战争呢可能都会慢慢慢慢这样过去。 是虽然就很短是吧首先、但是包含 的。包含的时空都很大咯你可以说是。 跟住落嚟呢有另外嘅一首诗都係大望舒嘅作品啊叫做赠爱。 赠内空白的诗帖幸福的年岁因为我苦涩的时节只为灾难树里程碑。即使清丽的词华也会消失它的光鲜恰如你鬓边憔悴的花映着明媚的朱颜不如寂寂的过一世受着你光彩的熏沐一旦为后人说起时但叫人说往昔某人最幸福 廖伟棠这首赠爱爱咁应该系解 内子啦，系啦，写俾大望舒嗰阵时嘅太太嘅，就叫杨静嘅，佢嘅太太系一个好年轻，亦都系一个美少女啊，可以讲系。但系因为佢太年轻啦，咁同大望舒咧，其实嘅感情一直都几有波折嘅，因为大望舒嗰阵时已经系四十几岁啦，年龄差距接近二十岁。咁而且呢大望舒係一个都几学究型嘅一个知识分子嚟嘅。佢太太咁年轻又係一个好时髦嘅人。咁於是佢哋成日都有一啲冲突喺度嘅。咁但係呢首赠爱呢就係、大望舒呢嗰陣时佢留咗喺香港。阿杨静呢就返咗去上海因为觉得上海安全啲同埋有家人喺嗰度。大望舒好深情咁样写俾佢一首诗。咁呢首诗呢我觉得之所以咁感人呢係我觉得佢有啲似杜甫嗰首好出名嗰首月夜。有人话係杜甫唯一一首爱情诗係写俾佢太太嘅。亦都系呢杜甫佢远离长安跟住呢写一首诗去怀念佢寄俾佢太太。咁都系一个思念囉两夫妇之间嘅思念。但呢入面呢都有一样相同嘅呢就系佢幻想。未来而且呢好似远方嘅人呢历历在目咁样好多细节喺首诗入面出现。咁大望舒嗰入面呢仲有最重要一样嘢呢佢系入面系讲佢自己诗嘅意义。佢好清楚自己呢喺香港沦陷时期呢佢写嘅诗嘅意义系乜嘢。佢话我苦涩嘅诗节只为灾难树里程碑。即系因为呢喺嗰个时代呢好多人呢喺呢种抗战嘅奔波之中呢反而是没有去写低一些东西尤其是写诗的人。或者呢很多人呢是去了所谓大后方呢 避难 是。是啦相对是和平的地方。但是大望舒呢就一直呢在这个沦陷他目睹了整个香港沦陷和香港重光的过程。他觉得他呢是可以为这段历史就是好像刻一个石碑这样去写他的诗。 咁呢首系赠爱啦，咁但系佢同内子嘅故事后尾系点咧？其实头先都有隐隐约约有讲到啦，因为过旧居嗰首诗系嘛？ 系啊系啊，其实佢失去嘅家咧，唔单止系一个具体间屋嘅家啦，其实呢个战争仲令佢失去咗佢即系佢呢个家庭，因为佢太太卒之都系因为同佢相隔太远，即系之间嘅感情都慢慢变淡啊，所以卒之都系同佢离咗婚。咁呢个离婚对佢打击都几大嘅所以大望舒好快呢其实喺1949年佢就离开咗香港。离开香港去北京呢一年就喺北京心脏病死咗啦。 咁我嚟而家听一下呢一首嘅过旧居。 过旧居。这样迟迟的日影这样温暖的寂静。 这片无垠的香味对我是多么熟人。这带露台，这扇窗后面有幸福在归望，还有几架书，两张床，一瓶花，这已是天堂。我没有忘记，这是家，妻如玉，女儿如花，清晨的呼唤和灯下的闲话，想一想会叫人发傻，单听他们亲昵的叫就够人整天的骄傲。出门时挺起胸伸直腰，工作时也抬头微笑。现在可不是我回家午餐，桌上一定摆上了盘和碗，亲手调的羹，亲手煮的饭，想起了就会嘴馋。这条路我曾经走了多少回多少回，过去都压缩成一堆，叫人不能分辨。日子是那么相类，同样幸福的日子，这些孪生姊妹。我可糊涂了，是不是今天出门时我忘记说再见，还是这事情发生在许多年前，其中间隔着许多变迁。 咁啱啱听过咧，就戴望舒嘅作品《过旧居》吓。咁呢首作品其实头先之前我哋有提到啦，就系戴望舒去翻薄扶林佢嘅旧居，咁啊发现其实嗰间屋俾人占用咗啦，已经唔系佢嘅屋啦。 系啊，所以佢百感交集啦，可以讲系因为现实上嘅屋又冇咗，佢自己的家庭咧将来会点样，其实佢嗰阵时都唔知道。咁戴望舒咧，其实可以讲系抱憾而死嘅。一个家庭冇咗啦，离开香港稳定嘅生活，佢嗰阵时去到北京咧，佢唔知道其实未来点样嘅，而且仲有好严重一样嘢咧，嗰阵时有一啲左派嘅人啊，系攻击佢，话点解你会俾日本人放咗出嚟嘅？系咪你投降咗啊？系咪你出卖咗朋友啊？嗰呢个系一个文坛嘅公案嚟嘅，但系好多人证明佢唔系咯。咁戴望舒咧都受咗好多委屈咁样，所以都算系英年早逝嘅啦，即系中年就过咗身。咁佢留下最大一个遗憾咧，仲有咧就系头先所讲未译的完呢个罗卡嘅诗。我觉得陈实咧作为系佢一个少年朋友啦，系好感觉到佢嘅呢种遗憾嘅。所以陈实咧后嚟一直喺香港咧，都系做紧呢种即系好默默无闻嘅嘢，就系翻译。佢将大多数嘅时间都喺度用嚟翻译诗。反而他自己的写作就慢慢放低了，但是呢他通过这个翻译呢可以说是最圆满地样呢报答了戴望舒最初对他的欣赏对他的赏识。 是，那我们下一集呢就会从戴望舒再去翻陈实，那我再介绍陈实这位诗人的，下一集再谈了，拜拜 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